比锤。卢东有个锤快锤，卢西有个锤锤快，两人炉前来比赛，不知是锤快锤比锤锤快，锤得快，还是锤锤快比锤快锤锤得快。